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五十七，汉纪四十九，孝陵皇帝上之下。西平元年春正月，车驾上元陵。司徒院陈留蔡邕曰：“吾闻古不慕祭，朝廷有上陵之礼，始未可损。”今见威仪，察其本意，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，不易夺也。礼有繁而不可省者，此之谓也。三月壬戌，太傅胡广薨，年八十二。广周留四公三十余年，历仕六帝，礼任极优，罢免未尝满岁，折复生进，所辟多天下名士，与故吏陈蕃、李贤并为三司，练达故事，明解朝章。故经师谚曰：“万事不理，问博史，天下中庸有胡公。”然温柔谨却，常训言公色，以取媚于时，无忠直之风，天下以此博之。五月己巳，赦天下，改元。长乐太仆侯览作专权骄奢，册收印绶，自杀。六月，京师大水，窦太后母卒于鼻井，太后忧思感疾，鬼祀崩于云台。患者积怨窦氏，以衣车载太后尸至城南市舍。数日，曹节王府欲用贵人礼聘，帝曰：“太后亲立朕功，统承大业，岂宜以贵人终乎？”于是发丧成礼。节等欲别葬太后，而以冯贵人配赴，召公卿大会朝堂，令中常侍赵忠监议。太尉李贤时病，扶舆而起，道交自随，谓妻子曰：“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，吾不生桓矣。”记忆作者数百人，各瞻望良久，莫肯先言。赵忠曰：“亦当时定。”廷尉陈求曰：“皇太后已圣德良家，母临天下，宜配先帝，是无所宜。”忠笑而言曰：“臣廷尉宜便操笔。”求及下意曰：“皇太后自在交房，有聪明母仪之德，遭时不躁，原立圣明，承继宗庙，功烈至重。先帝宴驾，因遇大狱，迁居空宫，不幸早逝，家虽获罪，是非太后。今若别葬，诚失天下之望。且冯贵人种常被发掘，骸骨曝露，与贼并尸，魂灵污染，且无功于国，何以上配至尊？”忠醒求意，作色俯仰，痴求曰：“臣廷尉见此意甚见。”求曰：“臣窦既冤，皇太后无故幽闭，臣常痛心，天下愤叹。今日言之，退而受罪，素昔之怨也。”李贤曰：“臣本为疑耳， 成与议和。于是公卿以下皆从求议。曹节王府游征，以为梁后家犯恶逆，别葬义陵，武帝废黜魏后，而以李夫人配食，今窦氏最深，岂得合葬先帝？李贤父上书曰：臣夫为张德窦后虐害公怀，安思延后家犯恶逆，而何帝无义葬之意，顺朝无贬降之文，至于魏后，孝武皇帝身所废弃，不可以为比。今长乐太后尊号在身，亲常称制，且元历圣明，光隆皇座，太后以陛下为子，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？子无畜母，臣无贬君，以合葬宣陵，一如旧制。帝醒奏，从之。秋七月甲寅，葬桓思皇后于宣陵。有人书朱雀雀言：天下大乱，曹节王府忧杀太后，公卿皆失路，无忠言者。召司隶校尉刘猛主补，十日一会。猛以匪书言直，不肯及补。月余，主明不利。猛作左转谏议大夫，以御史中丞段炯代之。炯乃四出主补，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。节等又使炯以他事奏猛，论书左校。初，司隶校尉王玉一以宦官求见于太常张焕，焕拒之。玉遂献焕以党罪禁锢。焕常与段炯争机枪，不相平。炯为司隶，欲逐焕归敦煌而害之。焕奏计哀请于炯，乃得免。初，魏郡李浩为司隶校尉，以旧怨杀扶风苏谦，谦子不为，义而不葬，便姓名杰克报仇。号谦大司农，不为逆于快中，凿地庞达浩之寝室，杀其妾并小儿。号大惧，以板及地，一夕九喜。又掘号腹冢，断取其头，标之于市。号求补不获，愤恚呕血死。不为预设还家，乃葬父行丧。张焕肃穆于苏轼，而段炯与好善。炯辟不为为司隶从事，不为惧称病不义。炯怒，使从事张贤就家杀之。先以朕与贤父曰：若贤不得不为，便可引此。贤遂收不为，并其一门六十余人尽诛之。渤海王亏之贬樱桃也，因中常侍王府求复国，许谢钱五千万。继而桓帝遗诏复亏国，亏之非府公，不肯还谢钱。中常侍郑萨、中黄门董腾硕与亏交通，府密私查，以告段炯。冬十月，收萨送北寺狱，使尚书令连中诬奏萨等谋盈利亏， 大逆不道。遂召冀州刺史收亏考实，破则亏，令自杀。妃妾十一人，子女七十人，妓女二十四人，皆死狱中。父相以下皆伏诛，伏等十二人，皆以功封列侯。十一月，会稽妖贼许生起勾章，自称阳明皇帝，众以万数。遣扬州刺史臧民、丹阳太守陈寅讨之。十二月，司徒徐许罢，以大鸿胪袁伟为司徒。鲜卑寇兵州。是岁，单于车尼死，子图特若失竹就单于位。二年春正月，大疫。丁丑，司空宗惧薨。二月壬午，赦天下，以光禄勋杨赐为司空。三月，太尉李贤冕。下五月，以司隶校尉段炯为太尉。六月，北海地震。秋七月，司空杨赐免，以太常颍川唐真为司空。真，恒之弟也。冬十二月，太尉段炯罢。鲜卑寇幽兵二州。癸有会，日有食之。三年春二月己巳，赦天下，以太常东海陈丹为太尉。三月，中山穆王畅薨，无子，国除。夏六月，封河间王立子康为济南王，奉孝仁皇嗣。吴郡司马富春孙坚赵牧经勇得千余人，驻州郡讨许生。冬十一月，臧民、陈寅大破生于会稽，斩之。仁成王薄薨，无子，国绝。十二月，鲜卑入北地，太守夏玉率屠各追击，破之。迁御为护乌桓校尉。鲜卑又寇兵州。司空唐真罢，以永乐少府许逊为司空。四年春三月，召诸儒正五经文字，命一郎蔡邕为古文传隶三体书之，刻石立于太学门外，使后儒晚学咸取正焉。碑始立，其官事及摹写者车胜日千余辆，田色皆墨。初，朝议以州郡乡党人情必周，乃至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乡兼邻。治事富有三户法，禁忌转密，选用艰难。幽冀二州久缺不补。蔡邕上书曰：福建幽冀旧壤，铠马所出，必年兵积，建制空耗。今者缺职经时，利民严主，而三府选举逾越不定，臣怪问其故，云必三户。十一州有进，当取二州而已。又二州之事，或复现以岁月，狐疑迟焉， 两周悬空，万里萧条，无所管系。予以为三户之近，近之薄者，今旦身以威灵，明其县令，对乡部主，赏畏惧，不敢营私，况乃三户，何足为贤？昔韩安国起自途中，朱买臣出于幽见，并以才宜还守本邦，岂复故寻三户，系以莫治乎？臣愿陛下上则先帝捐除尽尽，其诸州刺史弃用可换者，无居日月三户，以插绝中。朝廷不从。陈光曰：“书相有言，国将亡必多治，明王之政，仅则忠贤而任之。凡中外之臣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诛，无所阿私。法治不凡而天下大治，所以然者何哉？执其本故也，及其衰也。百官之任不能责人，而禁令亦多，防闲亦密，有功者以何文不赏，为奸者以巧法免诛，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，所以然者何哉？逐其末故也。孝陵之时，刺史二千担贪如豺虎，暴殄征民，而朝廷方守三户之禁，以今世之，岂不士卒为孝而深可为戒哉？封河间王建孙陀为仁成王。夏四月，郡国七大水。五月丁卯，赦天下。延陵元灾，鲜卑寇幽州。六月，弘农三府明。于田王安国攻居弥，大破之，杀其王。戊己校尉、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居弥世子定兴为王，人众才千口。五年夏四月癸亥，赦天下。益州郡已反，太守李勇讨平之。大余。五月，太尉陈丹霸以司空许逊为太尉。闰月，永昌太守曹鸾上书曰：“服党人者，或其年渊德，或衣冠英贤，皆以古公王室左右大有者也，而久被禁锢，辱在涂泥，谋反大逆，尚蒙赦宥，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？所以灾疫屡现，水旱见真，皆由于私，以家沛然，以复天心。”帝醒奏，大怒，急召司隶，益州建车收銮，送怀里狱，略杀之。于是召州郡，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，悉免官禁锢，原籍无属。六月壬戌，以太常南阳刘义为司空。秋七月，太尉许逊霸，以光禄勋刘宽为太尉。冬十月，司徒袁伟霸。十一月丙戌，以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。是岁，鲜卑寇幽州。六年春正月辛丑， 赦天下。夏四月，大旱，七州黄。令三公调奏掌吏苛酷贪污者，罢免之。平原相于阳杨求作严库，征议廷尉。帝以求前为九江太守，讨贼有功，特赦之，拜一郎。鲜卑扣三鞭。世古小民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，召皆除太子舍人。秋七月，司空刘义免，以魏魏陈求为司空。初，帝好文学，自造黄溪篇五十章。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，并代至洪都门下。后诸为尺牍及供书鸟篆者，皆加引召，遂至数十人。侍中祭酒岳松、贾户多引吴姓趋势之徒至其间，喜臣屡礼小事，帝甚悦之，待以不赐之位。又久不亲行郊庙之礼，会召群臣各陈政要。蔡邕上封谥曰：夫迎祭五郊，清庙祭祀，养老毕庸，皆帝者之大业，祖宗所之奉也。而有司说以藩国疏丧，宫内产生，及立足小屋，废缺不行，望礼敬之大，任禁忌之疏，居信小故，宜亏大典。自今斋至，宜如故典，树达风庭灾妖之意。又古者取士，必使诸侯岁贡，孝武之事，郡举孝廉，又有贤良文学之选，于是名臣辈出，文武并兴，汉之得人数禄而已。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，匡国治政未有其能。陛下即位之初，先设经术，听政于日，观省篇章，聊以游弋当代博弈，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。而诸生敬力，作者鼎沸，其高者颇引经训讽喻之言，下则连偶俗语，有类排忧，或窃成文，虚冒名士。臣每受召于圣化门，赐赐陆地，其未及者，皆复随备接见拜擢。既加之恩，难复收改。但守俸禄，余亦以弘，不可复使治民及在州郡。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，张帝及学士于白虎，通经释义，其事优大，文武之道所宜从之。若乃小能小善，虽有可观，孔子以为志远则逆，君子固当治其大者。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。臣闻孝文皇帝至丧服三十六日，虽祭体之君，父子至亲，公卿列臣受恩之重，皆屈情从志，不敢逾越。仅虚为小人，本非骨肉，既无幸思之恩，又无禄世之实，恻隐之心亦无所依，至有奸诡之人通融其中， 桓思皇后祖在之时，东郡有道人妻者亡在孝中，本县追捕，乃服其孤，虚伪杂秽，难得生言。太子官署以搜选令得，岂有但取秋木凶丑之人？其为不祥，莫与大焉。以潜归田里，以明诈伪。书奏，帝乃亲迎弃北郊，即行避庸之礼。又召宣陵孝子为舍人者，悉改为成卫焉。护乌桓校尉夏玉上言，鲜卑寇边，自春以来三十余发，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，一冬二春必能擒灭。先是，护羌校尉田彦作事论行，备援欲立功自效，乃请中常侍王府求得为将。府因此亦遣兵与御，并力讨贼。帝乃拜宴为破鲜卑中郎将，大臣多有不同，乃召百官议于朝堂。蔡邕亦曰：“征讨殊累，所由上矣。然而时有同意，事有可否，故谋有得失，事有成败，不可齐也。夫以世宗神武，将帅良猛，财富充实，所阔广远，数十年间官民俱溃，犹有悔焉。况今人才并乏，势劣惜时乎？自匈奴遁逃，鲜卑强盛，聚其故地，称兵十万，财力境健，意志一生，加以官塞不严，进往多漏，金经两铁皆为贼有。汉人不逃，为之谋主，兵力马疾，过于匈奴，喜断窘良将，习兵善战，有事西羌有十余年。今玉燕才策未必过窘，鲜卑种种不若囊实，而虚计二载，自许有成，若祸结兵连，岂得终休？当复征发众人，转运无已，是为浩劫诸夏，并力蛮夷。夫边陲之患，手足之戒骚，中国之困，兄辈之镖居，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进，况此仇虏而可服乎？昔高祖忍平城之耻，吕后弃漫书之垢，方知于今何者为胜？天设山河，秦筑长城，汉起塞垣，所以别内外亦殊俗也。苟无促国内侮之患，则可以，其与重夷之辱，较往来之数哉？虽或破之，岂可舔尽？而方令本朝为之干实乎？昔淮南王安见伐越曰：“如使越人蒙死以逆直事，思于之族有依不备而归者，虽得越王之手，犹为大汉羞之，而欲以其民一仇虏，皇威辱外夷，就如其言，有以威矣。况乎得失不可量也。”帝不从。八月，遣夏玉出高柳，田彦出云中。匈奴中郎将臧民率南单于出雁门，各将万计， 三道出塞二千余里。谭石怀命三部大人各率众逆战，欲等大败，丧其结传辎重，各将数十骑奔还，死者十七八。三将见车争下狱，孰为庶人。冬十月癸丑朔，日有食之。太尉刘宽免。辛丑，京师地震。十一月，司空陈求免。十二月甲寅，以太常河南孟玉为太尉。庚辰，司徒杨赐免，以太常陈丹为司空。辽西太守甘陵赵包道官，遣使迎母及妻子。垂当道郡，道经柳城，执鲜卑万余人入塞寇抄，包母及妻子遂为所节制，再以积郡。保率骑二万与贼对阵，贼出母以示包，保悲嚎，谓母曰：“为子无状，欲以威禄奉养朝夕，不图为母作祸。昔为母子，今为王臣，亦不得故思恩，悔忠节，唯当万死，无以赦罪。”母遥谓曰：“威豪，人各有命，何得相顾以亏忠义，而其免之。”包及时进战，贼悉摧破，其母妻皆为所害，包自上归葬。帝遣使调位封叔侯。包葬器，谓乡人曰：“食禄而避难，非忠也；杀母以全义，非孝也。如是，有何面目立于天下？”遂呕血而死。光和元年春正月，合浦交趾乌虎蛮反，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。太尉孟玉罢。二月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癸丑，以光禄勋陈国元滂为司徒。己未，地震，至洪都门学，其诸生皆斥州郡三公举用辟诏，或出为刺史太守，入为尚书侍中，有封侯赐爵者，士君子皆持与为列焉。三月辛丑，赦天下，改元，以太常常山张浩为太尉。浩，中常侍奉之弟也。夏四月丙辰，地震。侍中祀雌鸡化为雄。司空陈丹免，以太常来宴为司空。六月丁丑，有黑气堕地所欲温德殿东庭中，长十余丈，似龙。秋七月壬子，青红现玉堂后殿庭中，诏召光禄大夫杨赐等以金商门，问以灾疫及消复之术。赐对曰：“春秋趁曰，天头泥，天下怨，海内乱，加四百之期，亦复垂棘。今窃应烟瘾之徒，共专国朝，期往日月。”又洪都门下招会群小， 造作复说，见宠于时，更相见月，旬月之间各并拔擢。岳松楚长伯人之居纳言，细简梁胡各受封爵不赐之宠，而令近身之徒委服全母，口诵尧舜之言，深导绝俗之性，弃捐沟壑不见待及，官旅道义灵古代处，幸赖皇天垂象浅告。周书曰：天子见怪则修德，诸侯见怪则修正，卿大夫见怪则修直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。唯陛下赤原宁巧之臣，肃正赫明之事，断绝齿衣，一指盘游，即上天还威，众变可迷。一郎蔡邕对曰：臣弗思诸义，皆亡国之怪也。天于大旱殷勤不已，故屡出妖变以当谴责，欲令人君感悟，改危即安。今迷惰激化，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。前者乳母照饶，贵重天下，谗于交易，续以永乐门使霍玉依祖成社，又为奸邪。今道路纷纷，复云有成大人者，察其风声，将为国患。以高为堤防，明设禁令，身为赵祸，以为治戒。今太尉张浩为御所禁，光禄勋伪章，有名贪浊，有长水校尉赵玄、屯骑校尉葛生并涛实性，荣富幽族，一念小人在位之咎，退似隐身避嫌之福。福建廷尉郭喜醇厚老成，光禄大夫乔玄聪达方直，故太尉刘宠忠实守正，并疑为谋主，朔见访问。夫宰相大臣君之四体，委任则成，优劣已分，不宜听纳小吏，雕琢大臣也。又上方功绩之作，洪都篇赋之文，可解消息，以示为忧。宰府孝廉视之高选，近者以必照不慎，窃责三公，而今并以小文抄取选举，开请托之门，为明王之典，众心不厌，莫之敢言。臣愿陛下忍而决之，思为万机，以达天望。圣朝祭祀约立，左右近臣亦宜从化，人自益损，以色旧戒，则天道亏满，鬼神服迁矣。夫君臣不密，上有漏言之戒，下有失身之祸，愿请臣表，无使尽忠之力，受怨兼仇。张奏帝懒而叹息，因起更衣。曹节于后窃视之，喜宣于左右，事遂漏露。其为庸所裁处者，侧目私报。初，庸与大鸿胪刘和素不相平，叔父魏未至又与江作大将杨求有隙，求及中常侍成皇女夫也，皇遂使人非张言。庸至硕以私事请托于和，和不听，庸含隐妾，至欲相中， 于是诏下尚书召雍结状。雍上书曰：“臣实愚壮，不顾后害，陛下不念忠臣直言，宜加掩蔽，诽谤促制，便用疑怪。臣年46，孤特一身，得托名忠臣，死有余荣，恐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。”于是下雍至于洛阳狱，何以仇怨奉公，益害大臣，大不敬，弃世。世奏：中常侍河南吕强闽雍无罪，立位申请。帝亦更思其章，有诏减死一等，与家属昆前喜朔方，不得以赦令除。杨求使客追陆次雍，客感其意，皆莫为用。求又录其部主，使家毒害，所录者凡以其情借雍，由是得免。8月，有星备于天市。9月，太尉张浩霸以太常陈求为太尉。司空来宴薨。冬10月，以屯骑校尉袁逢为司空。宋皇后无宠，后宫性积重，共赠毁。渤海王窥妃宋氏，即后之孤也。中常侍王府恐后怨之，引赠后携左道助祖，帝信之，遂册收喜寿，后自至曝室以忧死。父不羁乡侯封及兄弟并被诛。丙子会，日有食之。尚书卢植上言：凡诸党锢，多非其罪，可加赦恕，身又回往。又宋后家属并以无辜为骸臣尸，不得殓葬，一翅收拾，以安游魂。又郡守刺史一月朔迁，以以处置一章能否，纵不九载，可满3岁。又请夜希求，亦宜尽色，选举之事则成主者。又天子之体，礼无私机，宜弘大物，捐略细微。帝不行。11月，太尉陈求免。12月丁巳，以光禄大夫乔玄为太尉。鲜卑寇酒泉，种种日多，原边莫不批读。赵中上方为洪都文学岳松江兰等32人图像立赞，以劝学者。尚书令杨求谏曰：臣按松兰等皆出于微灭，斗烧小人，依凭世妻富托权豪，抚眉成节，绞尽名实，或献赋一篇，或鸟篆影简，而未生郎中，行徒丹青，亦有笔不点读，词不变心，假手请字，腰尾白品，莫不蒙批书恩，蝉蜕紫灼，是以有时言口，天下皆叹。臣闻图像之设，以招劝诫，欲令人君洞见得失，未闻庶子小人诈作文颂，而可妄窃天官，垂向屠宿者也。今太学东冠， 足以宣明圣化，愿罢洪都之选，以消天下之谤。书奏不行。是岁初开西邸卖官，入钱各有疵，2000担2000万，400担400万，其以得赐应选者半之，或三分之一，于西园立库以助之。或义阙尚书占令长，随献好丑，封曰有价。富者则先入前，贫者到官，然后背书。有司令左右卖公卿，公千万，卿500万。初，帝为侯时常苦贫，即即位，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，增无私钱，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。帝常问侍中杨琦曰：“朕何如桓帝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之于桓帝，亦犹虞舜比得唐尧。”帝不悦曰：“卿将相，朕杨震子孙，死后必复至大鸟矣。其朕之曾孙也。”南匈奴图特若失竹臼缠于死，子忽争立。二年春，大疫。三月，司徒袁滂冕，以大鸿胪刘和为司徒。乙丑，太尉乔玄霸拜太中大夫，以太中大夫段炯为太尉。玄幼子游门次为人所劫，登楼求获，玄不语。司隶校尉何南隐为首玄家，不敢破。玄嗔目呼曰：“奸人无状，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？”促令攻之，玄子亦死。玄因上言：“天下凡有节制，皆并杀之，不得属以财宝，开张奸路。”由是节制遂绝。京兆地震，司空袁逢霸以太常张继为司空。夏四月甲戌朔，日有食之。王府曹节等奸虐弄权，煽动内外。太尉段炯阿附之。节府父兄子弟为卿校牧守令长者，不满天下，所在贪暴。府杨子吉为配相，尤残酷，凡杀人皆着尸车上，随其罪目宣示属县。下月腐烂，则以绳连其骨，周遍一郡乃止，见者骇惧。逝世五年，凡杀万余人。尚书令杨求常抚弼发愤曰：“若杨求作私吏，此曹子安得容乎？”继而求果迁私吏。府使门生于京兆界沽却官财物7000余万。京兆尹杨彪发起奸，言之私吏，彪赐之子也。使府修木礼舍，炯方以日食自和，求义阙谢恩。因奏府炯及中常侍淳于登、袁涉、封闼等罪恶。辛巳，悉收府炯等送洛阳狱，及府子永乐少府蒙佩相及，求自临考府等，五毒备及。 蒙先尝为私利，乃谓求曰：“父子既当服诸，亦以先后之意，少以楚毒假借老父。”求曰：“尔罪恶无状，死不灭则，乃欲论先后，求假借耶？”蒙乃骂曰：“尔前奉事无父子如奴，奴敢反如主乎？今日临恶相济，行自己也。”求使以土至门口，垂扑交至，父子悉死于帐下。迥亦自杀，乃将着斧尸于下城门，大署榜曰：“贼臣王府，尽没入其财产，妻子皆喜鼻颈。”求祭诸府，欲以赐表曹节等，乃斥中都官从事曰：“且先去权贵大华，乃益其余耳。公卿豪幼若原事而备，从事自办之，何须效位也？”全门闻之，莫不屏气。曹节等皆不敢出目。会顺帝于贵人葬，百官会丧还。曹节见着斧尸到次，慨然稳泪曰：“我曹可自相识，何以使犬视其知乎？欲诛常侍，今且拒入，勿过礼赦也。” 节直入省，白帝曰：“ 杨求古酷暴戾，前三府奏当免官，以九江威功复见卓用，迁过之人好为妄作，不以使在私利，以逞独虐。”帝乃喜求为卫尉。时求出夜陵，节敕尚书令赵拜不得羁留齿衣。求被召集，因求见帝曰：“臣无清高之性，恒蒙鹰犬之任，前虽诸王府断窘，改狐狸小丑，未足宣示天下。愿假臣一月，必令豺狼吃枭，各服其孤，叩头流血。”殿上呵斥曰：“未为汉赵耶？”至于再三，乃受拜。于是曹节诸余等权势复盛，节领尚书令。郎中良人沈中尚书曰：“陛下即位之初，未能万机，皇太后念在抚育权时摄政，故中常侍苏康管霸应时朱田，太傅陈蕃、大将军窦武考其党羽，至清朝政。 华容侯朱宇知是绝路，祸及其身，遂兴造逆谋，作乱王室， 壮踏省踏，直夺喜寿，破邪陛下，聚会群臣，离间骨肉母子之恩，遂诛藩武及尹勋等，因共割裂城社，自相封赏，父子兄弟披蒙尊荣，素所亲厚不在州郡，或登九列，或据三司，不为禄众未尊之责，而苟盈私门，多蓄财货，善修地舍，连理镜像，盗取御水以作鱼钓，车马玩服拟于天家，群公轻视，渡口吞声，莫敢有言。周穆郡守承顺封旨，辟诏选举，世贤取余，故崇皇为之生， 一寇未之起，天意奋盈几十余年，故频岁日食于上，地震于下，所以遣借人主，欲令觉悟，诛除无状。昔高宗以至沟之变，故获中兴之功，近者神奇起悟陛下，发赫斯之怒，故王府父子应时国节，路人侍女莫不称善，若除父母之仇，诚怪陛下复忍孽臣之泪，不惜舔灭。昔秦信赵高以威其国，吾使行臣深构其祸，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，兼谋一成，毁义何及？臣为郎十五年，解耳目闻见，与之所为，成皇天所不复赦。愿陛下留漏客之听，才醒臣表，扫灭丑类，以达天怒，予以考验。有不如言，愿受汤祸之诛，妻子病喜，以绝妄言之路。张寝不报。中常侍吕强轻中奉公，帝以重力封为都乡侯，强故辞不受，因上书陈氏曰：臣闻高祖重约，非功臣不侯，所以重天爵，名劝诫也。中常侍曹节等宦官幼伯，品卑人见，谄谄媚主，宁挟妖宠，有赵高之祸，未辟元烈之诛。陛下不悟，妄受毛土，开国成家，小人适用，有病及家人，崇金兼子，交结邪党，下避群佞，阴阳乖辣，架色荒芜，人用不康，往不由资。臣诚知风势已行，言之无待，所以冒死干处臣于中者，实愿陛下损改计谬，从此一止。臣又闻后宫才女数千余人，日食之费日数百金，陛骨虽贱而互有饥色，按法当贵，而今更贱者，由复发繁硕以解县官，寒不敢衣，饥不敢食，民有私恶而莫之恤。宫女无用，田积后庭，天下岁赋尽力耕桑，犹不能攻。又前赵一郎蔡邕问对于金商门，邕不敢怀道迷国，而窃言极对，毁赐贵臣，几何宦官。陛下不密其言，致令宣露，群邪相领，高唇是舌，竟欲咀嚼，造作飞条。陛下回受诽谤，致庸行罪，世家喜放，老幼流离，岂不负忠臣哉？今群臣皆以庸为戒，上为不测之难，下惧剑客之害，臣知朝廷不复得闻忠言矣。故太尉段炯无勇冠世，习于边事，垂发芙蓉，功成好守，立世二主，勋列独招。陛下既以世序未登台司，而为私立校尉杨求所见污邪，一身既毕，而妻子远播，天下惆怅，功臣失望，以征户更加受任，凡炯家属则忠贞路开， 众怨已弥矣。帝知其忠而不能用。丁酉，赦天下。上路长河海上言，礼从祖兄弟别居异才，恩义已清，服属书墨，而今党人顾及五族，既怪典训之文，又谬经常之法，帝懒之而悟，于是党固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。五月，以卫尉刘宽为太尉，护匈奴中郎将张修与南单于呼征不相能，修善斩之。更立右贤王姜渠为单于。秋七月，修作不先请而善诛杀，见车争议廷尉，死。初，司徒刘和兄侍中游与窦武同谋，俱死。永乐少府陈求说和曰：“公出自宗室，未登台顶，天下瞻望，社稷振位，岂得雷同，荣荣无为而已？今曹节等放纵为害，而久在左右，而公兄侍中受害节等，今可表喜卫尉杨求为司隶校尉，以次收节等诛之，正出圣主，天下太平，可翘足而待也。”何曰：“兄庶多耳目，恐事未会，先受其祸。”尚书刘纳曰：“为国栋梁，轻微不迟，焉用彼相也？”何许诺，亦与杨求结谋。求小妻成皇之女，由是节等颇得闻之，乃众怒皇，且挟之。皇惧破，以求谋告节。节因共白帝曰：“何与刘纳、陈求、杨求交通疏疏，谋议不轨？”帝大怒。冬十月甲申，刘和、陈求、刘纳、杨求皆下狱死。八郡板损蛮反，遣御史中丞萧苑都益州刺史讨之，不克。十二月，以光禄勋杨赐为司徒。鲜卑寇幽兵二州。三年春正月癸酉，赦天下。夏四月，江夏蛮反。秋，酒泉地震。冬，有星备于狼湖。鲜卑寇幽兵二州。十二月己巳，立贵人何氏为皇后，征后兄颍川太守晋为侍中。后本南阳涂家，以选入掖庭，生皇子变，故立之。是岁作毕归凌坤院。司徒杨赐谏曰：“先帝之治，左开鸿池，右坐上林，不奢不约，以合理中。今委归交城之地，以为怨囿，坏沃眼，废田园，取居民，续禽兽，待非所谓若保赤子之意。今城外之怨已有五六，可以逞情义，顺四节也。以为夏禹卑躬，太宗露台之意，以为夏民之劳。”书奏，帝谕旨，以问侍中人之岳嵩，对曰：“ 昔文王之幼百里，人以为小；齐宣五里，人以为大。今与百姓共治，无害于政也。帝悦，遂为之。八郡板损蛮反，苍梧贵阳贼攻郡县，零陵太守杨玄置马车数十乘，以排囊乘石灰于车上，系布锁于马尾，又为兵车专购弓弩。即战，令马车居前，顺风鼓灰，贼不得势。因以火烧不燃，马惊奔突贼阵，因使后车弓弩乱发，征鼓鸣震，群盗波骇破散，追逐伤斩无数，消其渠帅，郡境已清。荆州刺史赵凯诬奏玄实非身亲破贼，而妄有其功。玄与相张奏，凯有挡住，遂见车征玄，防禁严密，无由自送。乃势必出血，书衣为章，据臣破贼行事，即言凯所诬状，前令亲属亦却通之。诏书袁玄，拜议郎。凯受诬人之罪，玄乔之弟也。